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聊了一下现在很火的一部影片《无双》当中的男主角之一郭富城。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位呢，依然是现在正在上映的电影当中的一位男主角，他就是影片《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的男一号王力宏。那么其实呢，这是王力宏今年第三次出现在大荧幕之上了。那么第一次呢，是他自己的纪录片《火力全开》，第二次呢，是在开心麻花的影片《西红柿首富》当中客串，对吧？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音乐。不过呢，除了那一次友情客串之外呢，他今年参演的几部影片在市场上呢，其实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啊。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琐碎的话会出来说，哎呀，王力宏好像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红了，影响力好像也不行了啊。不可否认啊，王力宏呢这些年来确实是越来越低调，但是呢也只是低调而已，并没有显出颓势啊，对不对？看一个人的状态呢，其实就是看他的精气神和他的眼神，如果说状态、精气神和眼神里面都有光的话，那这个人就差不了，等待就好，对他也有一些信心。所以说呢，在王力宏的身上还有很多很多各位不能说别人，应该说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新人录啊这个板块，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优质偶像王力宏。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虽然说呢，王力宏这几年不怎么出现在娱乐新闻上，但是呢，在社会新闻当中可是呢，经常能看到他的名字。在2017年的6月，他呢获得了母校威廉姆斯学院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那么这份喜悦呢还没有结束，同样是在2017年的10月份，他的研究生时就读的伯克利音乐学院也为他颁发了博士学位。这个双料博士王博士那么随后呢，王力宏在伯克利音乐学院专门为中国的留学生设立了王力宏全额奖学金，那每一年呢他都会资助一名来自中国的学生，为他提供免费就读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机会。怎么样，还是非常有爱的一个举动哈。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王力宏的歌《大城小爱》。 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也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是妈妈告诉我的哲理，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变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让我大声地对你说 I'm thinking of you，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念的都是你，全部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只为你倾心， 那灰尘的票根你留走几年，不必害怕面对离别、哦、剪掉一束头发让我放在胸前，走到哪里都有你陪相随、yeah、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 大城小爱来自王力宏。那么拿到了双博士学位，又以自己的名义在高校设立奖学金，那么这些事呢换到别人身上都是值得拿出来啊狠狠说上几天几夜的事情。那么过去呢当官也有夸官这么一说嘛，是不是？但是呢王力宏把这事呢看得很开，挺淡然的就说啊，从小呢妈妈就期望我成为一名 doctor， 那么今天呢总算完成妈妈对我的期许了。那么在这儿呢这个单词 doctor 是一语双关的意思，那翻译过来呢有俩意思，一个是博士，还有一个是医生，对吧？那么其实呢王力宏的妈妈最初确实是想让他学医的，不过呢他最后没有去当那个治病救人的 doctor， 而是拿了一个 doctor 博士的学位。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王力宏的唯一。 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最近我无法呼吸，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这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回去谈很容易，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 Baby 我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最近我 来自王力宏。很多朋友都在猜测说王力宏在拿到双博士学位之后呢应该很开心呢，是不是？因为这一下呢他终于不算是家里面学历最低的人了。确实他是可以说真正的书香门第的一个出身，家里的父母呢都是大学教授，哥哥呢毕业于哈佛，弟弟毕业于麻省理工， 那么妻子呢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那么这几所学校呢，相信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一家子都很出色。那么其实呢，和他父母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他的父母呢算是第一代移民，当年呢去美国寻求发展，那么对于孩子们的要求呢也很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王力宏的妈妈一直希望他呢能当一名医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医生都很光荣很崇高的一项职业，同时呢也是对学业有着很高要求的一份职业。接下来听歌依然是来自王力宏的《需要人陪》。 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天的边缘，我已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 需要人陪，来自王力宏。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来说优质偶像王力宏，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北京户口的北漂他说，说到王力宏最喜欢他的《我们的歌》，王力宏是我第一个刷新了偶像观的偶像。都说偶像靠颜值走流量没实力，但是王力宏呢，从音乐最高学府毕业，一定是学霸，创作又那么了得，满满都是实力，实力派偶像派他都占全了，哼，谁说不是呢？齐峰也说，力宏感觉是觉得慢慢侵入我的音乐世界的一位歌手，他的歌呢就像是朋友的感觉，总是在那儿，或倾诉，或呐喊，或轰烈，或柔情，总在你需要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虽然说家里人对于王力宏的规划呢，刚才我们也说了，是让他当医生，但是呢，王力宏自己却对音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那么在四岁那年的时候呢，他因为看到哥哥拉小提琴羡慕不已，当时呢，他也想学，但是呢，个子太低太小，根本没有适合他这个身高的琴。后来呢，妈妈就想了个办法，拿纸盒子给他做了一个，让他呢过瘾得了。 那么直到六岁的时候，王力宏才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小提琴，后来八岁的时候又学了钢琴。当时呢，王力宏对音乐的认识还不够完全，但是呢却已经是沉迷其中，甚至觉得只要有音乐自己就能变成超级英雄啊。那么熟悉他的朋友呢也都知道，他常常称自己是 Music Man， 那么这个称呼呢也是在那个时候自己想好的一个称呼。好吧，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王力宏的心跳。 道歉，没那么聪明，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你又在哭泣，我给不了安慰，我又在要求，有那么点后悔。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却无法往前走。有几出现在胸口，两颗心的塞几个问号，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你的眼神充满美丽，带走我的心跳，你的温柔如此靠近，带走我的心跳。转时光到一开始，能不能给一秒，等着那一天你也想起那悬在记忆中的美好。 心跳来自王力宏。从小学开始呢，王力宏的学习成绩确实是名列前茅，这也是母亲对于他学医充满信心的原因，是吧？高中毕业之后呢，王力宏也确实按照母亲的意愿朝着医生的方向去努力。当年呢，他高中毕业后同时获得了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威廉姆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么这三所大学呢都在美国很有名气，最后呢王力宏选择的是威廉姆斯学院，学的是生物学。但同时呢他又私下里报了一个在课后和周末去读的音乐学校，也就是同时在两所高校里上学。那么从这一点呢也能看出来他实在是很喜爱音乐哈。后来呢他就觉得音乐是自己真的是无法割舍的部分，所以说就跟家人摊牌了。不过很不错的是爸妈呢非常尊重他的选择，后来呢王力宏就把精力全部投在了音乐事业之上。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分享的是王力宏的经典老歌《你不在》。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想你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高门，彩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朋友们，中午好！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别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南下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7级，正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注意防范。虽然今天光照充足，但降温幅度比较大，最高气温只有16度，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湘云录。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来说优质偶像王力宏，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海涛说，认识王力宏还是因为公传自传那张专辑，当时呢由于引进机制的问题，直到1996年我才买到这张专辑。当时他顶着 ABC 的头衔，洋气的唱腔诠释着中文歌，总觉得怪怪的，但后来呢听到更多他自己创作的歌曲，才感受到王力宏的魅力。看来他的歌需要品哈。芬芳也说，一直很喜欢王力宏，喜欢他甜甜的酒窝，喜欢他迷人的笑容，喜欢他的歌。后来呢看了无问西东，更加被他身上的气质和阳光鼓舞了。行者老孙说，记得那个时候去看西红柿首富，王力宏出场的瞬间，我听到了电影院全场女生的尖叫啊，没有人在喊肃静吗？果然即使他越发的低调了，但是大家看到他的时候呢，还是会欢呼尖叫和激动的。虽然说从表面上来看呢，王力宏的成长可以用顺风顺水这个词来形容，在年轻的时候呢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呢回到祖国探亲的时候呢被星探发掘，从此呢顺理成章的步入歌坛。那么在23岁的时候呢就在金曲奖上大放光彩，成为了金曲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双料歌王。那么就是同时呢也是拿到了最佳制作人和最佳歌手这样的双料。那么短短几年的时间呢，王力宏就成为了最炙手可热的流行歌手。当时呢很多人好羡慕他呀，羡慕他啊，家境也好是吧，长得也帅，才华也出众，真的是刚才像我们的听众说的一样，占全了。 但其实呢，王力宏一直以来都有他自己很多的不为人知的不安和自己的焦虑。先来听歌，来自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 赏花呀，美得让我忘了在下，你的针带着香，你的香会说话，你的话好像只对我说。我的专长叫做流浪，你注定要为我绽放。我的心寻找家，我的家没有花，我的花却在这山谷等着我。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怎么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日常那些莫过于只为 心中的日月，来自王力宏。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王力宏其实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不为人知的，应该这么说，焦虑其实呢就是来自于对于自己身份的认知，这是他呢从小就一直深有体会到的部分。他呢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是一个拥有美国国籍的华人，但是呢回到国内他又成了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美国人。当年呢他居住的地方华人占当地人口的比重不超过 1%， 学校里只有两个亚洲人，一个是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印度同学。当时呢身边的小朋友们不懂事，就经常拿他的肤色开玩笑。那个时候呢他还小，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跟别人不一样呢。不过呢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去选择练琴，因为练琴呢能让他把所有的烦恼抛之脑后。那么后来同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吧，拯救他的恰恰也是音乐。继续来听歌，来自王力宏的 Kiss Goodbye， 吻别。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爱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 此为此刻我终于最明白，幸福搭配悲伤总是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难见你 Kiss Goodbye， 来自王力宏。当年的王力宏学了很多的乐器，也参加了很多校园里的音乐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了两件事情让王力宏坚定地走上了音乐这条路。首先呢，是自己在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之时，班上的一个美国同学邀请他加入自己的乐队，而这个美国同学呢，曾经是欺负过他的那个人。那么通过音乐，两个人最后还成为了好朋友。这事儿呢，让王力宏第一次发现，哎，音乐原来是可以消除隔膜的。第二件事呢，发生在他的高中时期。当时呢，学校里有个叫 Sam 的门卫是越南的侨民，几乎从来不说英语，在学校里工作了20年都没怎么跟学生说过话。但是呢，突然有一天在校园音乐节的前夕，他找到王力宏，给了他一封信，上面呢用潦草的字迹写着，我在这个学校工作了这么多年，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担当主角的亚洲男孩，我要带我6岁的女儿来看你的演出，因为我想让她看到我们亚洲人也可以如此激励人心。那么这也是15岁的王力宏第一次意识到音乐对人的影响可以如此之大。后来呢，这封信他也保留了下来，一直到今天依然存放在家里。继续来听歌，来自王力宏的《改变自己》。 今早起床了，看镜子里的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酷，说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气，要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 改变自己，来自王力宏。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因为年少时期感受到了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也感受到了音乐对于人的影响，所以说长大之后呢，王力宏在做音乐的同时，一直想把东方文化带到世界各地，让更多人看到东方文化的不同和博大精深。 那么除了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尝试融入中国元素之外，还通过其他的方式进入中国文化的传播。比如说在2013年的时候，他受邀到牛津大学做演讲，当时他选择的题目就是认识华流。现在呢，他依然把用音乐改变隔阂当做自己成为 Music Man 的梦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首融合了京剧元素的歌曲，名字呢也很美丽，叫做《花田错》。 窗里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回眉，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月亮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南飞耶耶不醉不归。找不回被白雪覆盖的些精髓， 精髓 当时候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如果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花田错来自王力宏。其实呢，王力宏绝对算得上是一个不忘初心的人，永远心怀梦想，永远为了梦想在奋斗，是吧？40多岁了还像个孩子一样，管自己叫做 Music Man， 一点不觉得羞涩。那么这些如今呢也都变成了他的习惯。那么其实呢，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习惯，就是给某饮料品牌拍广告。当年呢，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就被这个品牌选作代言人，到现在整整20年，广告里的女主角换了一个又一个，男主角呢始终是他。20年没有解约也就罢了，据说呢物价上涨了好几倍，他的名气也大了好几倍，但是呢代言费一分钱也没涨。王力宏说，这是因为他刚刚出道的时候，人家品牌商不嫌弃他，任用他，他很感谢人家对自己的信任，这么做呢也是一种感恩。好吧，今天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王力宏的歌《爱的就是你》。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影片《美人鱼》。明天同一时间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身边。 手心，谁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这么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就是你。 美好的生活总是离不开美酒、美食、健康的养生品。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在10月9号至10月11号展开金秋大促，新老用户进微信商城即可领取20元至200元的立减优惠券，最高立减200元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领取优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朱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四大深海鱼之一的黄花鱼，又好吃，养价比又特别的高，而今天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所以将会给大家带来非常优惠的优惠力度。 嗯，说到黄花鱼呢，咱们北京人都爱吃黄花鱼啊，因为黄花鱼呢它是蒜瓣肉， 没错， 刺儿也没那么多，特别的好吃，而且呢营养还特别的充足哈。所以咱北京有这样的话说，哎呀你这属黄花鱼的呀，溜边啊，就用这个黄花鱼调侃，也说明这个黄花鱼在北京人当中的它特别的喜闻乐见啊。 没错，而今天阿尔蒂为大家带来的全部都是深海的黄花鱼、 嗯、 在那片没有任何污染的环境里面啊，是吃小鱼小虾微生物长大的，所以说不光是肉质很好吃，关键是营养价值特别高。那今天呢我们打开以后啊，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这种黄花鱼不是那种细碎的，全部都是那种完整的大块大块的，给您掐头去尾以后啊，留下中间精华的部分，而且我们中间那个刺儿啊都给你熬得特别特别的酥烂、 嗯、 所以说你可以直接来吃，没有任何的问题。 是的，其实说到罐头食品呢，就怕打开以后是油油的、碎碎的、硬硬的，而且还有异味哈，这就麻烦了。二弟呢他也非常的有经验，得到大家的认可，像这个罐头您打开以后啊，刚才您说了都是一小条一小条的黄花鱼是吧， 没错， 而且它里边没有什么油，它是一种鱼摊、 哎、 那如果你要是搁到这个冰箱里面的话，拿出来就是像鱼冻一样、 哎、 非常的香，而且它里边呢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 哎、啊，保证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在里面，让大家吃得更安全，吃得更健康。而且这黄花、 嗯、 你知道吗，今天我刚一拿来，因为是新品首卖，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过来抢着吃，都说哇怎么会这么好吃，怎么会这么香， 嗯，味道特别的浓郁啊哈。 是，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和推荐的是阿尔蒂的新品红烧黄花鱼的罐头，还有香辣黄花鱼的罐头。那么红烧的给您25罐、 嗯、 香辣的给您5罐啊，各种口味都有，一共是30罐。那么市面上 上像这个150克一罐的甜， 这一罐的话要花到30多块钱、 哦， 那如果是30罐的话，就要将近1000块钱了。 嗯， 而且我告诉你哦，这一罐里面有足足的14到16条的黄花鱼，也就是30罐里面足足的450多条的黄花鱼在里面。 嗯， 而今天我们不需要市面上的1000多，连5折的价格都不到，今天299元，足足的30大罐，足足的450多条的恰头趣尾的黄花鱼带给大家。 哎，和一罐就是9块多钱，非常合算啊！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阿尔蒂呢，这回出的是新品哈，我们的很多朋友呢都是阿尔蒂产品的是一个拥趸者哈，经常会回购的。那么原来比如什么三文鱼啊、牛肉啊、什么飞鱼啊等等特别多哈。那么今天这个黄花鱼其实更加对我们的口味， 确实如此，而且北京都特别要爱吃啊，因为它真的很香。 嗯， 关键是它营养价值特别高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而且里面富含这种硒元素和我们这种卵磷脂在里面。 嗯， 对我们人体的身体健康都特别好。但凡是叫什么富硒枸杞啊、富硒茶叶啊，包括一些富硒产品，它的价格都非常的昂贵。 嗯， 就是因为这种硒元素对我们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今天我们吃到我们黄花鱼就可以很好的补充到我们的硒元素，补充到我们所需要的卵磷脂。 嗯，它选材讲究，而且呢制作工艺非常的好，口味调的也非常好，啊， 真的是， 所以吃起来的话那个肉真的是非常鲜。 哎， 啊，就是一条大刺儿，那么这刺儿呢也是肉烂骨酥的哈， 真的是 完全可以嚼着吃，所以老人呐、啊、小孩啊什么的都没问题的，老少皆宜啊。您烙饼卷着吃，或者是就馒头吃，或者是这个做方便面的时候呢，开一罐倒在上面，既有营养口感又好哈，真的是何乐不为呢。那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非常的性价比高，有25罐是红烧的，有5罐呢是香辣的，一共是30罐哈。 而且30罐足足的450多条的黄花鱼，今天只需要299块钱，机会特别的难得。 嗯， 一定把握住，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订购哦。 北京故乡，一北京远方， 一万去旅行，一万买包包。 我叫包包，你拎着我去旅行吧。 一站式整装，一价全包圆。 咦，这个靠谱。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 哦，靠谱。 999一平米，一价全包圆，还限量升级北美进口橡木家具、纳米净水、智能卫浴。 哦，靠谱。 还配3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电话 400-606-8866，400-606-8866， 不限量就亏本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 别跟我说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现在不加价产品升级，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式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一口价，家装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让爱